好，先读。 对，好，我们找到了哈，第九章，我们从第九章24节开始往下读哈，然后到11章的1节。好，我先读了哈，然后往这个 Grace 这边。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 凡奖励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那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成熟于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第十章，嗯，接着读啊。 而且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父辈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 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说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我们也不要犯奸淫，像他们有些人犯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 也不要试探主，主有古卷做基督，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信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我很曾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 我们所祝福的福杯，难道不是与基督的血相交吗？我们所掰开的饼，难道不是与基督的身体相交吗？ 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 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 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 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祭的是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与你们与鬼相交。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 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而要求别人的益处。 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神话。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孤主。 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 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知。 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 我若谢恩肥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诽谤呢？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再往下念一节。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好，好，谢谢大家哈。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开始。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叫我们静下心来，我们查考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就是生命，主啊，就叫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就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给叫我们活出的生命来。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这段是比较长是吧？大家读完了什么感觉？有点绕吗？和前面几章哈，尤其我们查过的哈，好，我们一起看一看。其实哈，我要查考完了之后哈，我们真是看的，你们真是这个借着保罗在这个书信里要告诉我们很多哈。好，我们那个第九章我们上次查完了之后哈，这个我们保罗最后说哈，说我是功过己身，叫身负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啊。然后第十章第一节是弟兄，我们不愿你不知道哈。这个其实上这两个是关联的哈，英文是 for 哈 ，for 这个 I do not want you 啊什么的，就是 for 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件事跟前面是有关系的哈。我们一会儿就看看怎么有关系哈。OK， 我们先把这个经文我们先查考一下哈，这个。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们今天人少，可以随时问一下。好，我们祖宗呢，从前从都在云下，都从海里经过，这一直到这个就是保罗说这个旧约这一段时间哈，事情，尤其是这个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记的这些事情，一直到这个十一节，他说我们都要以这些事作为我们的这个借鉴。那这些呢，基本上就是保罗把那个事情拿出来作为一个这个。一个寓意哈，来代表我们现在这个现在这个事情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他说在这个云下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耶稣。这云下海下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他这个跟前面对照的经文，这面我都查了一下哈，那么就是在这个日间云柱，夜间火柱哈，他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带领这个百姓，然后一直到这个出埃及记十四章里记的哈，这个。摩西向海里伸杖，这个耶和华就使这个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然后这个以色列就过去了哈，过去之后归了摩西。那这里呢，就是保罗在预表呢，就是现在我们的人就是受了圣灵的洗，受了水的洗，我们归入了耶稣。OK， 然后并且他们那些人都吃了一样的灵食，那当时呢就是指的是玛纳啊，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这个灵磐石里出来的水啊，这个摩西在那边旷野里面这两次击打磐石是吧，都出了这个水，然后给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吃喝。那么这个呢也是这个灵食呢，天上玛纳呢，现在呢保罗这里预表就是这个耶稣啊，耶稣因为在他说这个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里面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呢在这个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里有记着，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就是这个活水江河，就是我们这个信了，因为有耶稣的存在，我们的生命就是吃了灵食和灵水，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都有耶稣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好，这是到第四节哈，这个哈，第四节的到一到四节这里呢，其实这里大家看见几个字哈，它一共这个都字哈，它用了五个啊，我们的祖宗都在云下，都从海里经过哈，都受了洗，这个都一样吃零食，都喝了灵水啊，都是，但是啊，就是啊，这些人哈，就是像我们现在一样哈，我们受了洗，归入耶稣哈，但是到第五节哈。这个就出了一个情况哈，但是这里面还是神，很多人是神不喜悦的，在旷野倒闭，这些事是我们的借鉴。OK， 那么就是说还是有很多人呢，这个受洗归入耶稣呢，但是没有进到这个迦南地去啊，进到这个基督的这个丰盛之地里面去的。所以在这里他这个预表呢， 预表第十章的这一块跟我们说的哈，说的是我们受洗之后的这个基督徒，受洗之后归入基督之后啊，我们信徒的这个生命啊是怎么样？归入基督之后呢，就是不能忽视自己的属灵生命，是吧？我们要极力的进到这个耶稣这个救恩的丰富啊这里面去。好，那么这里呢，所以到后面呢，他就说为什么是这样呢？哈。就是为什么是借鉴呢？因为他后面列出了很多这个，一些这个这些人这些行的一些这个恶事哈，是作为我这个给我们现在借鉴的。所以他这里就是说，所以我们就看到前第一节，他就说弟兄们，不愿你们不晓得哈，就是接着前面他说，还是我就担心我自己都被弃绝了。For 他是这样哈，还是。因为如果做了一些神不喜欢的事情的话，还是有可能有这个被弃绝的这个一些情况哈。那第五节呢，第五节后面开始说哪些事情是这个保罗的这列出来是给我们现在人做借鉴的。这里第一个呢，他说的是这个这个不要贪恋恶事啊，像他们那样贪恋。这里呢，他主要说的是这个贪啊，贪婪和这个贪恋啊，贪恋恶事啊。这里呢，他这里呢像他们那样做，所以他后面列的每一个实际上都是从那个当时这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这个发生一些事情。那这样呢，他这里列出来之后，我是每一个也都对照查了哈，我给大家有的给简单念一下，要不然翻的时间比较长。民数记里这面就借了哈，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啊，这个他们就贪恋以色列的食物，所以这时候耶和华就赐给他们那个鹌鹑哈。但是即便如此，耶和华也是用这个最重的灾殃这个击杀他们，他们就在那里埋葬那个起贪欲之心的人。所以贪恋和贪欲哈，就使人的心就是转离神，而且呢，人使人呢被自己所贪恋的事物呢就。被辖制啊，这里这是第一个，他说的是这个贪恋和贪欲的事。说到贪恋和贪欲的事呢，实际上这个说到贪欲的时候，圣经里面往往就是和另一个事情是一起说的，就是拜偶像的事情，是吧？这个以弗所书5:5说的是有贪心的怎么样，就与拜偶像的同列啊。所以呢，到后面马上第7章就说你们也第7节哈，你们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拜的那样，那当时那些人拜了吗？啊，那些人也是，拜啊，出埃及记里32章记得他们是有拜这个金牛犊的这个事情啊。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这些人就是实际上他们有神的这个带领，但是实际上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个有神的这个同在的这样的样式啊。我们先往下走哈，大家有问题我们有时间一会儿可以看一下哈。第8节，你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倒闭23000人。那这个时候是说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以色列人呢，在民数记25节借的呢，他们是和摩押女子行起淫乱。然后呢，他这里不只是这个肉体上的一些淫乱的事情，然后因为这个民数记就记着说。这女子就叫百姓来，叫以色列百姓来哈，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就是那个摩押啊女子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Okay. 所以这个行奸淫是身体上的奸淫，也是属灵上的奸淫哈，他跪拜这个外邦人的神啊，不是神的神啊，这样。也不要试探主哈，像他们这有人试探的被蛇所灭哈，这也是当时记着，这个他们百姓因为行路难，心里就甚烦躁哈，就怨谤神，然后耶和华就是火蛇进入百姓中间，就咬他们，以色列就死了很多哈。那这种试探，如果当时我们看一下，这是也是民数记21章里记的哈，他们这种是对神的试探，实际上是对神的话。和神的作为的怀疑，有点不相信神啊，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神对他们带领，不相信神的作为。所以希伯来书这个3:12里面就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OK， 这里也是说的信徒。 OK，啊，弟兄们啊，你们要谨慎啊，你信主然后受洗信主，还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啊，对神的一些作为和对神的一些话啊，这里就是民数记里记的以色列人这样试探主这样。好，第十节啊，你们也不要发怨言，有发怨言就被灭命的所灭。这个我们又回想起来，这个以色列出埃及，那发怨言是他们经常干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以色列民其实当时有一个称号，他们那称号叫发怨言之民。OK， 好，这个他们的发的很多怨言哈，实际上是表达他们很多的一些不满啊、批评啊、议论啊这些。所以发怨言哈，我们这个自己在教会里头啊，在哪儿，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类似这样的行为哈？啊，这些呢，啊，不管作用在谁身上，作用在教会上，作用在弟兄姐妹上，作用在牧师上等等这些哈，可能都啊，有一部分是对神发的怨言哈，这个我们要借鉴。好，第十一节，他把上面那些罗列出来之后，十一节就说。他们遭遇这些事情都要作为鉴戒啊，鉴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末世人就是指的我们在这一时代的人。好，到这块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大家有时间可以那个跟那个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去对照查考的看哈，它里面就是上下文列的很多。就是给我们看看当时以色列人这个做的事情啊，他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很多人啊，这给我们的借鉴，我们现在有可能也在做哈。好，那我们先往下走哈，因为这个经文也是比较长的啊，所以这个第十二这个节就说了，作为我们的借鉴，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话是跟我们说的。Okay。 有人以为站得稳是什么呢？是反正我得救了，对吧？但是他生活上如果不注意啊，需要借鉴、谨慎。啊，有的人以为可能我还不错啊，以为自己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话我想大家一定要放在心里。我们有没有觉得自己站得稳的？有举手吗？还没有啊，那就以为自己站得不稳就更得谨慎了，是不是？对，更要免得跌倒了。 OK， 好，那后面十三节接着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十三节一直到啊，十三节比较长哈，就说到试探的事情啊，所以我现在就是以前看这个一些章节，我总觉得有时候圣经上说的话前言不搭后语的，但是实际上仔细看，实际上它里面是有关联的。我们在世上站得稳站不稳，我们免得跌倒需要谨慎，是因为我们在世上一定会碰上一些试探试炼，这样才可能有跌倒的机会的。可能啊，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都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这里马上十三节就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啊，你们如果在世上，我们在世上碰上很多事情，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他保罗告诉我们是都是人能所承受。保罗在这块就要说，马上就是对信徒说，因为他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你免得跌倒啊，然后信徒可能马上在想，我碰上这个事儿，我碰上那个事儿。保罗这里马上就说你要知道，你们受过的试探都是你们能够承受的。这里这个试探哈，这里这个它原文这块它是两种哈，试探和试炼两种都有啊。试探 temptation 啊，可能从撒旦来的；试炼有可能是神给我们一些锻炼长进的一些这个机会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不一定都是那个从神那里来的啊，直接。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事情至少一定是被神允许的，被神过滤的，发生到我们身上。 所以在这里头保罗也说假如说受试探的时候你们总要神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使你们忍受得住啊。从这句话其实我们看着如果碰上事的时候就一定要找到那条出路，就是越碰上试炼试探的时候就越要靠着主，因为你知道主会给你留一条路，不要找别的路去一定要找到那条路，这样怎么样啊？我们才能得到是主给我们的结局，这是约伯记上给我们的一个记的哈。雅各书五章这个十一节他说了啊，他说这个我们知道主给他的结局，约伯的结局啊，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 OK， 我们知道是主给他的结局，所以我们不管碰上什么事情我们就知道主给我们一条路还给我们一条这件事情的结局，要走到主给我们的结局那里面去啊，不然的话就像啊圣经上记得难道你们吃苦都是白白吃的吗？ OK， 如果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不走那条路我们找自己路哈，很有可能我们经过一些事情之后我们没有在主的结局里面。 OK， 好，我一会儿我停一下哈，我接往下说这十四节啊，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所以这里头保罗又把拜偶像的事情说出来了，因为前面他说了一下说你们不要拜偶像，七节说了哈，保罗在这里又接着说这个事情，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啊。大家看哈，一会儿我这个有问题可以问一下哈，我好像对明白人说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所祝福的杯哈，一直到他说杯和饼的事情，一直到十七节他说在说什么，他说信徒实际上是跟主是合一的，而且信徒是在主里面一起也是一同合一的，是在主的身体和主的这个合一里面是有份的，他在说这个事情，一直到十七节哈，别忘这块都在说拜偶像的事情啊。然后十八节他说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就是肉体为以色列的但是还没有归在主里的这些哈，他们吃祭坛的物岂不在祭坛上有份吗？就是他们在他们拜那地方是那里面是有份的啊。第十九节啊，大家看一看我是怎么说的呢，岂是说哦，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是偶像算得什么呢，这句话什么意思，祭偶像之物和偶像前面刚说啊，第八章刚说过，记得我当时八章四节八章九节都在说 这指的那些有知识的、信徒 他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他说这十九节他是说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把这个弄清楚之后哈，我们跟后面有些都有关系哈。 就是那个 都不算啥， 都不算什么。 对， 对呀。 Right， 当时说的，我岂是说那个算什么呢？就是偶像之物不算什么，偶像不算什么哈，既偶像之物也不算什么，偶像也不算什么。Right， 第八章就是在说这个事情，对不对？ 嗯。 第八章在说，啊，八章四节和八章九节都在说这个事情啊，因为神只有一个神。所以偶像不算什么，既偶像之物也不算什么，记得当时我们说的他说是你吃也无妨不吃也无损这些。 OK， 好，那我们往下看哈，这个大家说都对哈。这个二十节他说我乃是说，他这里又强调一下，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又吃主的又喝主的这个鬼的，又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 是不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那个当时的背景，他们有拜偶像的那个现象？ 这个非常好哈。当时哥林多呢，就要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背景情况，稍微看哥林多是一个外邦人神庙很多的地方，哥林多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是一个港口， 啊，有人来人往，有很多外邦人在那儿寄居啊，所以那个地方有很多外邦人建的这个庙啊，那个地方一日人来人往。那个地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罗马帝国除了那个奥林匹克那地方，另一个地方是开运动会的地方，就是在哥林多，人来人往。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支帐篷啊，因为那地方有很多外邦人来，外人来，所以他有地方要住啊。所以那个地方外邦人很多，他就建了自己祭自己神的这个庙，哥林多有很多，而且往往这些在他的庙的旁边哈，他们就有他们那个吃饭的地方啊，吃筵席的地方，就是他祭祀出来的之后，他的各种仪式哈，他就在那儿吃喝，然后可能把祭祀之物就放在那儿一块吃喝。所以哈，这里第二十节他说，外邦人所祭的是祭鬼啊，不是祭神。我不愿你们去吃喝他们的宴席。那到底那些东西是吃还是不吃？ 不吃。 不吃 是不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去吃他们的，一起去喝他们，所以保罗才写信告诉他们？ 应该有，对，对，应该有。二十八章说说，刚才我们前面说，我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了，就算不得什么， 嗯， 算不得什么。第八章也这么说了，你吃不吃也行，吃也行。然后这个时候他说，我不愿你们去吃他的筵席， 免得绊倒了良心软弱。 嗯，对，那是后面提那块，这块还没提啊，这块后面那块提到这个另一个这个原则上的事情啊。第八章那个时候是在提偶像和食物，大家如果记得第八章是那些问说这个食物能不能吃，这偶像是怎么样，保罗说这个偶像根本就不算什么，这个食物就不算什么。但是这里说的是什么，说是拜偶像的事和筵席，大家明白这是两个事儿啊。 OK， 你问我这个东西吃不吃吗，我告诉你前面第八章说了，但是现在保罗在警戒他们一个事情，是拜偶像的事情和吃筵席的事情。那么当时确实有哈，他们去这个外邦人拜的神庙后外面那个就挨着地方，他们就直接是吃筵席，很多那个他本身是那个祭祀的一部分哈，就接着开始吃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哈，就是你们，我现在说的不是这个吃这个食物的事儿，也不是说这偶像的事，我在说现在说这些事情背后的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这背后有魔鬼的势力在那地方。这个食物没事，但是这个事情背后它有它的祭祀那种形式，它的吃饭那种形式，它背后有属灵的魔鬼在那块。你我保罗说我不愿你们在那儿去，你们可能不知不觉的就怎么样，你们和他后面拜的东西相交。 那是不是就是这样，就是说尽量不应该去，但是呢迫不得已，你为了什么人，你要做什么人的时候你去的话，然后你又是你要怀着一个什么心态去吃。 对，嗯，非常好。对，你提这块上，我们到下面后面这个，你记着，咱记着这个问题哈，后面这个还会说这个。我先把这个说清，就是保罗这里没有跟第八章说的吃不吃那个有任何的这个不同，是吧？保罗现在在说说你们这个要逃避拜偶像的事，第十四节说的。你们要逃避拜偶像，不说不是你们要逃避那个木偶像那个木头或者那个食物，人一来你就问题。他说逃避，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儿。这里说的很清楚啊，一个是拜偶像的事儿，还一个是什么？你们要，他不是要跟他抗争，你要逃避他。逃避啊，这个词用的是躲开的啊。那些人在那要祭鬼或祭什么哈？保罗建议你们，你们就躲开他，因为他背后他有魔鬼的势力在那个地方。 所以保罗说，说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吃主的筵席又吃主的筵席。他前面说到我们在主的饼和杯里面和主都合一了，在灵里头、right? 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就不要有任何的方式，或在你们不知觉的情况下，你们跟鬼有任何的相交。 这指的还是良心软弱的吧？ 嗯， 要是你比如像牧师那种，去估计也，那第八章不是说，其实偶像什么都不算， 嗯， 没有比神大的嘛，所以就是是不是指的是一些良心软弱的人？就是他们如果去的话， 嗯， 吃，比如和一个牧师去吃，那就不一样了。 OK， 那这里写没写良心刚强的人、强硬就可以去？ 但是他跟第八章就矛盾了，你要不这样理解？ 对 ，OK。就这里哈，这里我们还没有讲到对别人的那事情哈，这里还是保罗在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哈。一会儿我们看看是跟别人有什么相交影响的事情。我这里现在刚才想说的就是这个哈，第八章那些人，我们再看一看第八章第四节和第九节在说，那些人在问这个食物有没有问题。如果把那个食物我们拿过来，从那个拜的庙里拿过来哈，我们就放在我们这块说这个吃不吃，我觉得这里面有良心的问题。你良心软弱的，你心里打鼓的什么，你可以不吃它啊，觉得没事你可以吃它，这就是第八章在说的。但是现在说是那面圣在正在庙里头祭鬼那面去，现在我们到他那里面坐席吃饭，这就是不一样，不是那个食物的事，而是他拜偶像的事。第十四节说他是拜偶像的事，我们要逃避啊。Okay. 在这里头，至少在这块哈，我们没有看见保罗有区别、right? 没有说这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区别。 那第八章第十节不是说在偶像庙里坐席吗、 嗯、我看看哈，第八章第十节，他说你在母像里，这不就是恰恰就说他，因为后面一句他说你这人的良心若软弱，岂不是放胆祭偶像之物？他那块就说你不能那么做嘛、right? 他，我觉得他的意思是，如果这个人良心不软弱的话，你就可以那么做。 嗯， 就看谁跟你在一起。当时如果良心软弱，当然你就别；良心不软弱，你就吃呗，就这意思。 嗯，好，那咱们我觉得哈，这块哈，那个你说那第十节他说的是，还是你去那儿坐席的时候，你要看看对别人的影响那块。他说在说这个事儿，他没有在说你可以在那儿坐席，他说在说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对旁边的人的良心要有考虑。 那你说就是说这人，他去偶像庙里吃，本身没事儿，就看对别人的影响。 OK， 那你觉得第这个就这块保罗第十章这块，他保罗是不是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不能去。 对呀、 啊。是不是这么说的？ 这些矛盾呢 ？OK， 啊。 其实这是指的那些众圣徒的，就是在第十章，就是第十章，它是 in general，就是你们不要去庙里面去拜，去参与那个拜鬼的事情，吃东西也是拜鬼。仪式之一嘛，一部分，所以不要去。我觉得 他 是 general。 general， OK， 就是对我们大家说的。 对，对我们大家说。 嗯。 那保罗可能他自己，他想去庙里坐席，他就坐了。 那句话哈，他说他的，我觉得他那句话，他说是，如果那些信心软弱的人看见你在那个庙里坐席，他就跌倒了。那句话是那么说，第八章，对吧？ 第八章我明白。 我觉得他那句话不是，他主要在说，他说你的行为会对软弱人造成一定影响，并不是说。前面那个前面条件那句话，你就可以去做戏，他不是那意思 ，OK？ 不，他是说你会对别人有影响，那也。 但是不是说你就可以去做戏？就是对别人没影响了，你就可以做戏了，或者别人没看见你就可以做戏。他那句话不是那个 point， 他的 point 说是你做什么事情要对旁边那个人要考虑他。 跟第八章的意思，如果你自己去，你就可以去吃。 我觉得这个 point 可能不是哪个 point 啊，我觉得它是，我觉得它是两个事情，然后它要给出一个 point， 就是说我们要顾及别人。 他只是打个比方。 我觉得是，但是他们并不是说你可以去做戏。 那第八章第八节不是说食物吃无损，不吃也无益吗？ 对啊，那就说的食物的 事。那我要自己去，我就自己吃呗。 你去，你这是两个事儿啊！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食物的事儿，还一个是你去他那个宴席，参与他拜偶像的事儿，然后你说我很坚强，这是两个事儿。OK， 现在第十章就是说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你都不要去他那个宴席，因为你吃什么没事，但是你不知道后面他那个属灵的那个事情。 宴席如果是拜偶像的事情就不要去，但如果只是一个不信的，十章二十七节说，如果只是一个不相信的人，并不是拜偶像，那就可以去。 哎，但后面就说这个，后面就说这个。你提到刚才提到这些，包括小王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在问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行为和别人的那个关系了，对不对？后面啊，从二十三节就开始说这事啊。你看一会儿我们把这个捋一会儿，我们就看保罗跟我们说，保罗这说的真是，我觉得看似好像挺凌乱的，但是有清楚。前面现在在跟我们在说啊，你们不要做很多恶事，那些恶事在前面以色列人给你们做了，要作为借鉴。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站得稳，你觉得你受洗了，你觉得你怎么样，但是你很有可能也跌倒。OK， 再说这个事情哈。好，那小毛这个问题可以先放啊，我们后面接着说。可能有的问题 到底该不该吃啊？ 吃不吃还没到呢，到底吃不吃？我后面有那个总结啊，吃不吃还没到，因为这个事儿还没说完，这个事儿还没吃完啊。咱们把这个问题留着哈，刚才包括刘军那个问题哈。二十三节，咱们先往下走哈。哎，这就来了哈。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造就人。大家，我就为什么分这两段啊？前面在保罗在说，有些事情你们不能做。二十三节往后，现在保罗就在说什么？说你们有事情可以做，但是你们怎么做？好，咱们往下看哈。这里说你们凡事都可行，但不得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不得造就人。这句话是不是听着挺耳熟的？前面说过哈，六章十二节说了，啊，六章十二节说了呢，前面一段一样，后面一段不一样。前面一段什么？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他说了，然后六章十二节说，凡事都可行，怎么样？但都不被他辖制，哎，凡事都可行，但不都被辖制。那个六章他在对谁？他在对你这个人说的，对，他说你干什么事不都有益处，而且干什么事我都不要被他辖制。然后这一块他开始就说，但不都造就人，他是说外面人，旁边的人。 OK， 好，我们往下看是怎么个意思呢？好，二十四节马上就说这个益处的事情，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哇，我们就看到这个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谁的益处？ 别人的益处。 可能都有益处哈，包括三十三节最后说的哈，凡事叫众人传，不求自己益处，只求众人益处。这一说谁的益处哈？至少是别人的益处优先。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凡不论何情，不要求自己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哎，他怎么又说到世上所卖的事儿？你只管着说到这个事儿呢？你看一会儿就回答问题了。为什么啊？那个时候因为有很多外邦人在这庙祭祀完了之后，很多吃的肉啊，他直接就给到别人拿市场去卖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走到街上，你去买点菜买点肉怎么办？这是小毛问的问题啊，怎么办？你这肉从哪来的？好，咱们往下看啊。这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信徒在问保罗的事情。保罗所以说，凡世上所卖的你只管吃，不要问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啊？一会儿咱们我回过头再说这为什么他说这个事哈。为什么？二十六节，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主。这句话听得耳熟吧？诗篇上 right 啊，对，那个诗篇二十四节说，二十四章哈一节就说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哎，们哈，我们都是属乎主的。为什么这块哈？因为当时很多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市场上买东西的时候，他们是有一套规矩的，他要把这个事情来源要问得很清楚。这个你这二两肉是从哪儿来的？啊，献没献过祭？是在我们的会堂里那个献祭呢，还是在你们那个拜偶那你们那？如果在你们买的，我不买这个。我一会儿我们还接着看那保罗还要再说事，保罗这是说世上所卖你们只管吃哈，因为保罗说把二十六节放在这是说什么呢？如果你要这么问下去的话，也可以，你就穷究到底，你这二两肉从哪来的？全是从主来的，对不对？你要想真像以色列人那么去问的话，都是从主来的啊！你们啊，只管吃啊！但是他二十七又说，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复习好，就是刚才小毛问题啊。你们若愿意去，摆在你面前，只管吃，不问良心，到底吃不吃？一个不信主的人，外邦人哈，请你们去复习。大家看是复什么习？ 是哪 里庙里去复习吗？ 去对啊，就是说去庙里吃还是哪里吃？ 不是哈，因为刚才前面已经说庙里不去了，他这里在说有一个我的朋友哈，他是外邦人，他是拜偶像的，但是他请我去他们家吃饭，然后他桌上就摆上东西来了，你怎么办？啊，保罗很细致哈，你们只管吃，不要问，就吃，啊，咱们接往后走啊，为什么保罗敢这么说哈？但是这个时候二十八节哈又说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问你，这个二两肉献过祭了，被这个外邦人，这时候你就小麻烦问，你就不吃，是为什么不吃？啊，是为那个人不吃啊，因为那个人他说这个，他心里可能在嘀咕这个事情，他有可能说看你吃不吃，然后他觉得，哎，我这个。这个教义行还是不行，反正他嘀咕，他在顾忌这个事情，那么就为了他的良心缘故就不吃。啊，所以你说这个肉有本身有问题吗？啊，是不是？啊，这是保罗说，我岂是说祭偶像之物有什么算得什么呢？啊，但是他是靠别的原则去判断这个事情。这时我觉得我们可以小总结一下，这个祭偶像的物到底吃还是不吃？ 你就看放哪儿。 对对，不吃，咱们什么情况不吃？ 庙里。 对，他直接在那庙里，我明明知道他那个是祭偶像的，我不吃他，或者是他们在那种宴席里吃，我不吃啥？还有什么情况我不吃？ 拜偶像吗？拿那个拜的。 哎，刚才还有什么情况不 吃？有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对，别人旁边的人在嘀咕这个事情，哎，后面一会儿他会再说到自己哈。我先看别人，我们刚才说的是，我要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有艺术。我这艺术主要是看别人的艺术。这个时候如果旁边有人在嘀咕，我不吃它。哎，什么时候可以吃？什么时候可以吃？市上卖的，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情况下，我不用过分的敏感和挑剔它，因为我知道市上的我根本都是从神来的，我不用像肉体以色列人那样去问的好很细，好像他们要靠着这个事情去成全他的律法。Right. 那实际上反过来，他们凡是被这个事情给辖制，凡事都可行，但总不要被他辖制。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吃的。 那为什么第八节第十章不对？对，第八节第十节，第八章第十节说有知识的在我家的庙里坐席，不是不应该坐席吗？ 这个就是刚才我觉得。 就跟汪洋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比喻哈，它并不是说你有知识就可以去做戏，它是要把这个他想说那个事儿提出来，那个提出来就是你有知识那个人，不要因为你的知识去把那个软弱的人把他跌倒，他在想说这个事，但并不是说有知识的没人看见你就可以去那儿做戏，他没有就说这个事情，而且这个第十章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他没有不管你有没有知识，他就说你们不要去那些地方，不要跟鬼相交。 没怎么去过庙，我不知道咋回事。 嗯， 怎么个拜偶像？ 拜偶像是啊，他不就是在 就是正式的庙，我没怎么去，就是那种去玩的那个土庙那种。 对，以前是去，比如去普陀山，就是它有那整个全都是各种的庙， 烧香拜佛嘛。 对，等于把它当成景点去看。我觉得我们现在，既然我们现在已经都归入基督，就是我们应该避免去那些地方，根本就不感兴趣了。 而且我们要知道他后面可能有东西啊，你他那炷香可能没啥或者什么，他背后可能有东西，保罗这里在说的啊，他们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就是说保罗自己也不能去让偶像庙里去吃是吧， 或者 说这话他应该是对， 就他自己也不能去 吃， 对， 那些和尚传福音什么的，或者他们有人真的有那种负担的话，他可能也是可以去的，他的良心，因为他有神的那个灵在里面， 不是当什么人做什么人吗？ 对，因为他不是说我们可以想去看或者去当景点参观那样的，但是他们是那种，我们就应该对那些就全无兴趣了，根本就不应该逃避了，或者像你说的哈，但是他那个有的人专门有对那些人传福音的，他们是可以去的，也许他会哈，和他会为了要接近什么人，他到那个席上去吃喝了，但是他的心，他的良心， 那不可以，那这不可以那样 是。我觉得这样哈， 我 们就看一个，因为看具体的，我们也不知道他那是怎么样哈。我觉得他应该有其他地方也有机会去接触传福音，不一定非要去那儿哈。我们至少看这个十章这里说的很清楚，他说。如果他那里面是在做拜偶像的事情，保罗这里说没有说是你为了吃就不能去，但是为了救他你就可以去，保罗这没有说，对不对啊？保罗说你逃避拜偶像的事情，你要想救他我觉得应该有其他场合来。 OK， 我们就其实简单的方式就是跟着圣经走，是不是啊？这里后面啊就说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他这里问了两个问题哈，二十这个，二十九和这三十啊，他说我这自由为什么会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先恩吃先恩为师，为什么被因先恩的物被人毁谤啊？哎，这个哈就是一个问题啊。我们他说这个二十九节就说这个自由，这自由是指什么自由？九章那个上次， 凡事都可行， 凡事都可行。 对， 信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不在律法以下，是因脱离了律法的审判的给我们，而我们带来的那个自由和权柄。那个第九章说的啊，他说这个，那我这个自由为什么？我一那说出这句话来，其实这个人怎么样？他的信心、知识应该都不错的啊，是不是？我知道实际上我是不在那些之下，我是有自由的，但是我这自由实际上是被别人良心论断了。我也谢恩而吃，为什么也会被毁谤呢？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说的哈，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哇，这个人如果能说出啊，我谢恩而吃，那这个人信心和知识都应该是不错的，但是为什么还被人毁谤？ 非常好的问题啊！我为什么要放弃我的自由、权柄和益处？啊，我说这个自由、权柄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哈，不是我世上的这个哈。我觉得这里头那个，啊，这里就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二十九，我刚才为什么想念后面那段哈？二九章，那个时候他最后那段说了一段哈。二十五节，凡脚力争胜的，这包括保罗啊，保罗他脚力争胜是为了得那个不能毁坏的冠冕，诸事都有节制。OK， 这里提了一个事情，节制。OK， 为什么我因为这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知识而带来的自由，有的人还没有这自由呢，信徒，但是我信心很强，我知识很扎实，我带来自由反而会受到限制呢。三十一节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行。三十三节说，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益处，只求比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这里提了就是两个事情哈，我们常听说就是容神益人，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节制哈。我们刚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放弃，我非得放弃自己从耶稣而来的自由、权柄和益处，我要顾及那个人的呢哈？这个也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这里提了哈，但可能比较远了哈。我查的时候看到这个哈，这里保罗说了，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如果如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的信心、你的知识和你带来的自由、恩典、你的恩赐等等，都是领受。不是你挣过来的啊，变成我自己，变成我应得了，所以这里不存在我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舍弃掉哈，白白的得就要白白的舍。那我觉得后面这个他问那问题也是这样，第二个问题在三十节问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说白了就是说，我如果不把这件事情的真理和知识讲清楚，我怎么能造就那个人？你会觉得说我说我吃或吃或喝哈，我跟他讲啊，你如果都刚才我们查的提摩太四章四节，你如果感恩都吃，你可以吃的，我给他讲，最后我拉着他去吃，因为你感恩吃，这些都是从神来的，你可以吃，我为什么不给他讲清楚更造就他呢？我为什么说那干脆咱就不吃了？我为了你软弱，我们有没有拉着一个信徒，拉着一个这个或者是非信徒，给他讲，我为了造就他，是啊，我把这事给讲清楚我才造就他，我不能叫他一直糊涂着，对，我拉着他给他讲。第八章啊，咱们查过第一节，保罗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后面这句话重要，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什么造就人？ 爱， 唯有爱心造就人。说你不是想造就人吗？啊，保罗这句说很清楚，就唯有爱心造就人。所以就回答他这个二十九和三十两个问题，说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就是说我这自由就没了，我要跟着他去走啊？为什么我这亵渎物能吃，但是我要跟着他去不吃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爱这个心的这个原则之下，实际上是有一个节制的。九章啊，前面咱们查过那个，这个 最后哈、啊，最后刚才说的诸事都有节制，九章十二节说的，保罗说很有意思啊，他说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就是保罗前面说我结婚了，我不用干工作了，对吧？我没有用过这些权柄，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对吧？十二节说了，九章十二这句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可能你的一些权柄会使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right？我没有用这些权柄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就是我们从基督而来的自由和这些权柄，我们的益处等等，实际上是有一个在对外面人的接触这里面，你如果自己在深山老林里居住那还好哈，但是我们在世界上跟信徒非信徒接触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些节制的，是为了叫基督的福音不被阻隔的。这提到就是九章这里提定啊，就是节制啊。节制是什么？节制。节制是圣灵结的果子的之一。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属灵成熟的人哈、啊，应该是有节制的人，应该是说话做事情有分寸的，细致周到的，照顾人的，应该是温良柔顺的。火热啊，好，是你火热 ，OK， 但不是你去烧别人，别人给烧了，圣灵的火叫你的生命燃烧起来啊，不是你去把别人烫一下，对 ，OK， 我们刚才说为了别人的益处啊，等等这些，是为了谁呀、啊、的益处啊？ 福音， 不，对对，我说这别人，这个人指的是信徒，指的非信徒呀，指的 所有人， 所有人， 所有人。 三十二节 ，right， 三十二就说了哈，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希腊人就是外邦人了哈。神的教会就是我们信徒的，你们都不要是跌倒。这个他这个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荣神益人，他这个对象是所有人。外邦人信徒。好，我们查了这些哈，这个我们前面一段啊，到二十二节再说，你们信主的人之后，你们有一些事情要谨慎，不要去做，因为前面有跌倒的那些借鉴，对不对？然后二十三节就开始说，你们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你们不是说什么都能做，不见得都有益处。你们要这些事情要造就人，要顾及别人的益处。这两段在说这个事儿。 嗯，凡事都可行，所以包括可以到偶像庙里去吃。 但不都有益处啊？ 所以还是不可行。 对，嗯。 是指的是容神益人的事情， 那不是凡是所有事，那像那如同讲的，那先前那年代的嘛，凡是所有事， 这 是 也是，但他在这里说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两句加起来了，就是说凡是我们所行的事情都是要容神益人的， 嗯， 就可以 嗯，凡事都可行，那肯定是， 凡事是包括所有的事情嘛 ，everything， 包括拜偶像也， 但是后面不是有定语了吗？ 我们刚才刚提的嘛，啊，这前面一大段就是说，实际上是信徒有很多事情不能做了啊，你拜偶像了，你这个贪恋了，这个是吧，奸淫了，试探主了，啊，这些都不能做。 所以这凡事还不是 everything。 我觉得他这说句话哈、啊，我觉得小王可能要把这句话一块儿来看。他说凡事都可行，他后面这句话没完是啊，他说凡事都可行，就是不是都有益处的这样。 不是说我们，但比如说我是信徒了，但是我偏偏去， 我就一直觉得 谈东西， 一直觉得这个凡事不应该包括犯罪的事儿。 嗯， 对，至少那块 那 些事儿 不 应该包 括。对 对 对。 那那天记得那天查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了吗？凡事就是 everything 吗？那天查的时候， 谁查的？ 查的是这么讲的呀，是不是这么讲的吧？天， 是谁查的？ 凡事那天，你也没有问那个问题吗？说拜偶像的事儿吗？对吧？他最后结论就是 everything。 对，他那天大概是在特意在那一章里面。 不，那天是说的是基督徒的自由，就是反正最后结论就是 everything。你问的是拜偶像，我问的是杀人者，好像是。我说凡事都可行嘛，然后。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至少我们这里看得很清楚，那些倒闭在旷野的人记在经上，然后给我们借鉴，就是很多那些事不能行。 这个我一直不是很明白，我觉得凡事我觉得还是犯罪的事明明知道。 对，而且这里说凡事都可行，有的事刚才你说就不能行啊，比如说那个人说吃那个东西不行，我就不吃呗，那就是说我。你说凡事都可行吗？就不行了。我因为他为了造就他，我不吃，但是我就非说我自由的我就吃，这就是保罗说的啊，就要造就。 我觉得凡事都可行，应该是在基督里面。你看那个第九章，第九章的第21节，他说保罗说，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是在律法之下。保罗他说他在律法之下，他不是在那个旧约的律法之下，他是在基督之下。基督就是他的律法。那么我自己认为，我不去钻那个字眼，我自己认为凡事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都可行，就那种真理的，就简单的说。 好，我还有一个 point 啊，这个我们33节最后哈、只求众人益处，叫他们得救。啊，我们刚才说了是这个众人应该指的所有人哈，那这个得救是什么意思？那到底指的是得救？因为他前面32节刚说哈，这个犹太人、希腊人，这个神的教会，然后我只求众人益处，叫他们得救，这得救是什么意思？ 救恩呢？ 什么意思？叫他得着耶稣基督。叫就是我们叫没有信主的人叫他信主，这是保罗的意思。这个得救的意思， 我觉得不是指，不仅仅指的这个意思， 全被的救。 对， 我们这里说了众人指的信徒非信徒，那我们叫人造就人，他这里说是众人我们都造就是吧，信徒非信徒，那得救哈、这里就意义就广了哈，我们可没有太多时间，非信徒要叫他得永生，叫他信主，叫他有新的生命，信徒我们要叫他进到那个耶稣基督的丰盛里面去，那是造就他，全辈的救恩。 信徒不让他跌倒， 不要跌倒， 就 至少不 让 他 不让信徒跌倒， 要 跌倒 接着往前走， 就不得救了。 叫他们不要在旷野里跌倒，但是他要往 前 走，对吧？他要进到迦南地去。 前边不是写的？ 会不会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32节，他说：“你看，不拘犹太人、希腊人，是教会，是神的教会，那就是教会里面的人。” 对。 然后叫他们最后这句叫他们得救，也许教会里面的有些人，也许也没得救呢。虽然今天在那话，是不是？ 因为他前面说所有这些哈，他没有专门对外邦人说。所以这里面的得救哈，因为我们前面看见第一段，我们查的是信徒，你们小心了，不要跌倒了。所以这里的救恩哈、他接着前面那一段1-23节说，他要叫以色列人不仅得救出埃及，他要进到迦南地区，全辈的救恩。 他应该是指信徒，我觉得，因为他一开始就说弟兄们。 但是至少32节他说这个，我为了你们的这个。艺术是犹太人、希腊人 ，right？ 还是说 希腊人是外 邦 人？ 希腊人肯定是他，希腊人专指外邦人，他这里头啊。那个刚才那个王阳念那个圣经，你的版本跟我们不一样，你把那个你把希腊人都翻译成外邦人了，对不对？是吧？啊，你那个版本直接希腊人专指外邦人，对。好，那这里哈，大家可以再。回去思考啊，这里就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就是 第一段说你们很多事情不能做，第二段事情你们能做，但是啊要造就人。这里就是我们信徒哈，这里我们要有能力去做神不叫我们去做那个事情，免得跌倒，也免得叫别人跌倒。而且我们自己要做能做的事情，在耶稣里的自由，我们还要有节制，要为了造就人。难不难？好不容易有点能做的事儿了，啊，就还不能做啊，还得看着他，看着他啊。 他其实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叫一个原则，就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说要教这些人 得救，得救啊，叫他们信主，叫他们进到更丰盛的救恩里面去。这是保罗第九章最后说的，他那是有定向的跑奔跑和有目的的打拳啊。保罗举的两个很有意思哈，因为哥林多那地方有运动会 ，OK， 他说这个，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在十一章第一节就说了，你们要效法基督。因为基督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就是这么做的，他来了之后他自己不仅没有犯罪，而且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和为了我们的得救，他甚至在我们有罪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因为耶稣就是这么做，所以十一章一节他就在说这个。那能不能做哈？马太福音十一章29节30节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我觉得这是最清楚不过的指示，你们能做，而且这条路应该是最容易的。 这么容易不是怎么轻省了？那你跟随耶稣不是怎么实在苦路吗？怎么轻省了？ 实在的苦路是哪块圣经里说？ 不知道。 但是这块至少马太福音这块是耶稣亲自说的哈，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哈，这个我的轭是容易的。我觉得这个轻省容易，它可能并不是指我们世上看的这个人哈，很顺利很容易，不是那个，而是我觉得是在他那里面，是做耶稣基督做你的事情里面，有了他那种同在和能力，就那些事情就全都容易。但是他肉身有可能有一些问题，就像保罗他开辟了多大的福音市场，但是他肉身应该是蛮被鞭打，被这个被那个的，是吧？但是如果这个人他不是在主里做那个事情，他不会开辟这么大的这个福音市场。我觉得是这种容易啊，这种恶轻生。好，我讲我就看到这儿，很多东西地方，其实这一章我真是看到很多东西啊，展不开。我们每一个展开其实都可以好好看一看，刚才包括大家提那些问题。 我觉得十一章第一节保罗真的口气也蛮大的，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保罗如果是前面第十章他说了这些话之后，他写这句话之后啊，而且他也是这么做的哈，我觉得他就能说到这句话来，真的哈。 但他自己也说了，你不要以为自己站得很稳，那个，我就想过保罗真的是很有确据哈，他心里边。就像那个摩西说他为人极其一切顺服。这是圣灵让他带领他写这句话。 真的是。OK， 好，我们那个，可以继续讨论哈，或者我们有没有其他的祷告？今天我们就这几个人，我们怎么样？ 先把录音关了哟。大家如果要分享，先关了吧，大家可以畅所欲言。